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近期多降雨，出行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至21时，本市城区将出现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请各位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郑鑫。郑鑫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集结了一周来大家的关于楼市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选择性的跟大家做一个回答。 好。 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是特此呢，还是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有问有答。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按照惯例还是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有请郑鑫，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呢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哈。 好， 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限改供新政的启示是什么？就是楼市调控的还有大招啊。 嗯， 那么在北京楼市的限改供传言发酵了近2个月以后，这只靴子啊终于出现了落地的可能。那5月7号，北京市住建委呢就限房价这样的项目呢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征求社会的意见。那么意见要求啊，就是限房价项目的销售限价与周边市场价格评估价呢做出对比，那么价差比低于15%的时候，那么这个项目呢将由开发商直接作为商品房来销售，价差比不低于15%的时候，将收购啊转为这个共有产权的住房。 这个上周这条新闻确实引起了一大波的轰动啊。 是的是的， 就首先跟大家说一点，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一般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呢，也可能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也是酝酿了很久。 嗯， 那我们说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限净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是2016年930调控以后，那推出了限房价控地价的土地出让政策。 嗯， 那这个跟我们以前两限房有一些区别，它是一个控地价，那从源头就开始控制这个销售价格了。嗯，我们理解。 那也就是说，这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国家就给他有限房价和净地价这样的要求了。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锁定这个平均价以后，那为什么又出现了限转供这样一个就势头呢？就是因为它可就我们在说这个地啊，经过这个市场周期反应以后，那有可能这个地当时我们说比如说现在限净房的基本价格均价是55000啊左右。 嗯， 那这个地经过发展比如说开了一条 地铁或者说呢周边配套又得了一个完善，那可能地价的评估价它也上升了。 嗯， 那这样呢周带动周边二手价，那相对于来说这个现净房的这个价格就属于比较低洼了，那又防止未来买卖这个房子的人或者是开发商涨价，或者是我们在以后炒房价，那就出现了现转供这样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现。 嗯， 就是说未来如果这个房子有可能出现炒作的势头，那我们就转为共有产权房，由这个共有产权就是北京市保障房中心收购，那把这个就变成共有产权房了。 嗯，那么也比如说我在现净房当时我在拿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房子价格咱们定在4万，比如说是4万，那么如果它这个房子建造完以后，如果它出售的时候卖的这个应该说是5万左右可能是合适，但是如果卖6万的话，那等于就是说这个性价比就会出现问题了。 对 啊，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周老师说的这个，我们是限定的销售均价现在基本是5万左右嘛，那如果评估价为5万5，那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评估价，那项目比值就是90.1，那就比刚才说是高于85%，那它是既还是房源为商品房，它就不会转为共有产权房了。那如果这个 涨到6万了， 对，就是如果评估价超过了比值，达到了比如说是71.4，那它低于刚才说的咱们说那个85%了，那它就转为共有产权房了。 那么还是说对它这个房子的价格是有一定的控制的。 对 啊， 就是我们现在是就是说是全流程控制，那从地价开始控制，售价开始控制，那即便是售价以后，那为了防止开发商它继续涨价，那我们也把这个控制住，其实就为了是压缩它的牟利空间。这样呢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把这个房子那回归到刚需住房的手中，实现我们房住不炒的这样一个目标， 就是让大家能够都有房子住。 对对对， 绝对不能够把它的属性改变。 是 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对， 所以从各个环节咱们都堵住它的漏洞。 是是是， 其实这么做的话，对于开发商的可能是有点难受，是吧？ 对， 你想擅自的估价过高或者提价的话，那是不可能了。如果你要是超过这个百分比的话，就把你的商品房要改成这个共有产权房了。 对，所以是开发商就是从哪里如果我们从这个开发商和这个土地的买卖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开发商可能是比较受委屈的一方，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操持这个盘嘛，他也要尽自己最大可能去牟利，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企业运作嘛，这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房子到这我们老百姓手中，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了，它可能就是我们在住房的购买这个房子行为就在转化一个社会行为了， 对， 这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房住不炒的这个目标下，我们就是各源头整个全流程的堵截嘛。 你像原来啊大家的印象就是说房地产就是赚钱的，你只要进了房地产好像大把的银子就会流进你的腰包， 是， 但是现在呢并不是这样。 对对对， 现在各种的措施呢都以防这种现象再出现了。 是的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楼市啊，长效机制下购房政策向刚需倾斜。那北京房地产市场呢一直是按照调控周期的规律不断在这个涨跌之间徘徊，按照一般规律呢，每隔一段时间的调控之后，那么政策呢就会有所松动啊，被抑制的需求释放，房地产迎来增长。然而呢，今年房地产市场呢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长效机制面前，曾经的经验与市场规律不再起作用，各种政策性住房在带给人们实惠的同时呢，也是难免让人呢面临眼花缭乱的一种选择。那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下，人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自己心仪的房子呢？确实现在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呢，看不太懂。 是，就是这跟我们以前的就是习惯嘛，我们理解楼市习惯完全不一样了。比如我们说就是房子楼市也有大小年嘛，它比如说是现在这个是大年了，那出一些相关政策把这个收紧一下，那因为就是房子它牵扯的各个产业都非常紧密，那就是压抑了一段时间，那可能政策一放松，包括银行那头一放松，那就我们 小年一过又是大年， 嗯， 就是我们说这一般的是调控的18个月见效，那现在就是说18个月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看的这整个这个周期，那就是说刚才周老师也说的是长效机制， 嗯， 没有丝毫渐缓的这个迹象， 嗯， 相反我们出来包括公有产权房，包括租售并举，那包括刚才说的现金房等等等等这样一系列，其实大家确实有点那个 懵了，嗯， 那其实就是整整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其实围绕的就是还原房子居住的属性，那就是说去投资需求。我们说去投资需求，就是说包括整个限购， 嗯， 然后限贷，那都是嗯。去你杠杆，然后就是限你资质，你有一套住房就够了，能满足你住的需求。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在刚才说的那限定房，从土地供应端就开始控制它。刚才我和周老师也聊到，说是我们土地拍卖的时候就限制它的价格，那倒是到未来我们准备供应了，这因为一般周期运转是1年左右嘛，如果这一年发生了变化呢，开发商可能卖了很多价怎么办，给你转成公有产权房，所以这段卖的价格上又对它进行了控制。所以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行为，刚才说了，就是保证你刚需有序进场，那未来呢，可能我们提供了更多政策性住房，就是商品房越来越少，这样的商品房在限制你买卖的环节，就是说我们保证你首套房住，有住的需求，满足你住的需求，那你就可以不要再指望房子去升值啊，去投资了，这样一个。 确实像你说的，咱们以往总结出来的房地产的一些规律好像在今年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就不太好用了。 对， 什么大年小年这样的好像都不太好用。 是是是， 另外呢，确实这个现在整个的市场的各种性质的房子也是非常多。 对， 其实从另外一个懵的角度来讲，就大家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房子了，是吧？这个大家其实应该好好看一看。应该说呢，是人们选择房子余地呢会越来越大哈。其实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从整体来看呢，还是说让您有房住啊。 对， 不像原来只是一个商品房。 对 啊， 对， 你再怎么降价的话，这商品房很多人还是买不起。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倒是单一了，你倒是不懵了，你就知道是买房。但你买不起房怎么办？那现在出来了什么共有产权房啊，什么这种公租房啊， 对， 一系列的全出来了。 对， 意思就是让你选择你怎么能够有房住。 对 啊， 从公租房，然后到共有产权房，然后到限定房。 对， 那限定房之后呢，就是可能我们更有能力就可以选择就是商品房。那所以这一步一步走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楼市的这个种叫什么阶梯吧，可能它越来越明显了。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收入去选择匹配自己 的经济实力。 对对对 啊，如果你真是说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话，能买得起商品房，您就买商品房。 是 啊，买不起商品房的话呢，你可以注意一下共有产权房。 对， 共有产权房买不起，您可以看一下公租房。 是是是， 总有一款适合您的。 对 啊，另外呢，现在说句真心话，反正我总感觉呢，这个商品房呢越来越缩小了。是吧？ 对，现在我们 会越来越少， 会越来越少，因为包括这个就是共有产权房，它其实就是说政策房，在以前节目里也和周老师多次聊到，就是即便是你未来卖了这共有产权房，那它的这个房子还是在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池子里，那可以买的它的人也是要有共有产权房这样资质的一个人，他也需要摇号。那就是现在我们又说这限定房，限定房的门槛虽然低，但是也需要5年以后才能转成商品房。但是刚才说了，就是如果这个限定房它的评估价高低于了这个85%的话，它就会转为共有产权房。所以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未来，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纯的商品房会越来越少，它可能就是未来这部分商品房就是我们所谓的叠拼，然后这种联排，这种真正的可能都不是钢改了，是二改以上的这种房源类型了。 好的，大家呢来多多的选择哈，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大家也要多积累。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说海淀的2018年入学的政策啊，说明年的海淀新购房者就是幼升小将多校划片。那今年呢，全市推行了就是经济无房家庭在非户籍地租房3年以上的，可以在租赁地就近入学。那当然今年最大的政策亮点啊，那么这一点呢，海淀政策里明确说了这一情况，就是必须呢符合以下的条件。都什么条件呢？一，在海淀区连续单独承租住房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的，那么在北京市呢住房租赁监管平台有登记备案的，这是第一。二，就是夫妻一方在海淀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那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划片入学呢？答案也是 no。那么入学方式呢，有且仅有一种，就是到居住地所在学区联系就读，由学区来协调解决。当然了，如果咱们没有孩子这个上学这个事儿呢，好像听着呢有点听不懂。但如果有的话呢，就特别想知道到底是怎么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片上学。 对，就是尤其是这个适龄的这个父母啊，尤其是母亲，但是有的父亲也很焦急啊。就是现在今年正好就是5月份，也是各个小学入学的这样一个阶段。不知道大家听说之前那个西城那个事情没有？就是因为改了这个划片入学，还有这个顺位的问题，所有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着急了，都去那个整个西城他今年的入学政策也是一改再改。那海淀相对于西城来说还是稍微比较放松，就是说这个今年他的这个入学政策，就是从2019年1月1日起，在海淀新登记的取得这个我们说就是房本的这个住房用于申请入学的，不再对应一所学校，要实行多校划片了。 对，那也就是说你可能很离着这个你认为比较好的学校挺近的，你在旁边住了，但是不一定就能够进这个学校。 对，就是举个例子，咱们说白了，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社区，我认为他能进中关村三小，就未来说我们之前说这个房子是某某学校的学区房，那现在不是了，你买了以后他不一定能进这个你想要进的学校，他多校划片就是在这个学区里他可能给你派位，也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由学区协调解决，那就是说你不一定买了这个房子他不一定能进到这个学校，而是在这个学区里的不确定的一所学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降低了你之前所谓学区房的一个价值。 也你的期待值也有可能有变化。 对啊，所以大家不要再对这个学区房抱有这么大 的 幻想了。对对，这么大的期望。 对，所以这个事情也给学区房降降温。 对，是，就是以前比如说这个学校就我们可能就要放开一些，那我既然有这么多钱，比如好甚至上千万了好的学校，那你为什么不送孩子去个私立特别好的私立，可能300万就能解决你6年的问题了，而你还能可以让孩子更开心，视野更开阔，那或者说你就是说你可能选择不带针对一所社区选择一个房子，你可以再开阔一些，选择一个稍微比较均衡一点的，那就是说就大家让父母不再那么死钻牛角尖，也不会让这些就是中介呀或者是这些房主啊坐地的漫天要价了。 其实另外从家长的思维上呢也要有所变化啊。 是 当然了，如果孩子去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啊，师资各方面都非常强，当然这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啊。 对对对， 当然如果是去一个一般的学校的话，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就完了啊，就是好像什么输在起跑线上了，就怎么怎么样。其实孩子的这个成长呢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又有学校的，还有家长的， 对 啊，多方面的。所以我们 其实这家长呢，我觉得在这里的因素真的现在，因为我们的教育环境也变了，然后孩子的，就我们说这孩子一代比一代聪明嘛，家长的作用越来越重了。 是的是的，所以有人说孩子的第一个榜样是什么？是父母啊。我经常在大街上看见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没办法，我都觉得 您替他着急， 我替他着急。比如说，家长和带着孩子在一起哈，当着孩子，家长可以跟别人大吵大闹，或者说当着孩子可以，他可以随地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对， 我就觉得像这些对于孩子有什么好的影响呢？ 是 啊，当然我们这个举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言传身教。 对， 其实，在学校也是一样，你可能看似是一个一般的学校，但是他学校的规矩很好啊，然后小学的一些这个任务他能够给你基本完成，然后有社会的共同教育，有家长共同的帮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落差。 对， 我一直这么认为。 对，就是再举个就是 人家有些农村的孩子为什么没上过高校，人依然能考到北大清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家长那些言传身教，那时候我们说八十年代啊，说电视毁了80年代的孩子，那说是那个电脑毁了90年代的孩子，又说现在的手机、iPad 毁了00的孩子。 游戏啊， 对，那其实是关键就是你身孩子就在你身边，那你怎么利用电视，或者你怎么利用这个电脑、手机，那全看在于家长。如果你天天捧着手机看小说、玩游戏，那孩子肯定觉得这个很好玩，他也会拿这个。比如我举个比较那个。可能家长有的就比较那什么的例子，那有的家长会拿着这个就是电视给孩子看那个动画片啊，比如说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熊大熊二的呀，或有的家长就拿那个电视给孩子看 BBC 的动画片，它不一样，家长的视野和高度决定孩子的视野和高度。 是的，所以不仅仅说是一所好的学校就能够使您的孩子呢出人头地， 是 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啊。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首套贷款的利率又上调了，而且购房者呢被迫是转向了公积金。那从今天开始，本市呢多家银行陆续呢调了首套的贷款利率，使得有些贷款的额度呢靠近120万元的刚需家庭不得不抓紧的凑首付，转向利率更低的公积金的贷款。那么首套房利率的上涨以后啊，部分的购房人咬牙呢再凑这个首付，从而呢选择这个纯的公积金贷款。一般来说，如果能贷公积金，我们还是建议的客户来贷公积金。如今呢，公积金的这个批贷的时间呢是有所保障的，那么卖家客户拿到钱的时间也有保障。在西城区一家中介门店当中的一名资深的业务员实际上跟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些建议。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换一个角度看啊，就是贷公积金，那公积金最多就贷120万，这个120万如果您买个别墅它肯定不够啊，如果您买个刚需，那这120万肯定解决了你燃眉之急。所以从贷公审批这个公积金这个放贷速度我们来看啊，我们说这个政策其实也是相对于向刚需倾斜的。那说被迫转向公积金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你选择商贷或者选择公积金，可选或者是可选的商贷或者可选的公积金这个平衡，你向商贷的倾斜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我们从这点看来说，你如果能力比较强的，那其实就不在政府照顾对象之内。我们说他被迫转向公积金，其实这个被迫也有点就是说记者用的标题党的这个感觉。我们说就是说还是说是刚才回到那个房住不炒，我们这样刚需有保障，就是保证刚需买房就是这个政策的体现。 对，实际上不管怎么样，说一千到一万，如果你要是能够让公积金贷款的话，还是以这种方式是最合适的。 公积金是其实是一种福利性的贷款，它跟商贷是不一样的嘛。如果用上公积金，就证明我们是真的是刚需。 对。但是现在有一些开发商呢，原来哈这个一些条文没出来之前，他是不希望是公积金贷款的， 对， 他希望商贷， 对， 甚至组合贷他都不乐意。比如说既是商贷又是公积金贷款，他都不乐意。 那时候是商贷是快，公积金放贷慢，所以就是说他就是回款快的话，他就是说希望就是商贷嘛，然后就一般的不太 认可公积金。那现在公积金放宽了审批的速度了，那也加快了这个整个流程了。就是说还是市场向了公积金倾斜的话，就是我们是保障了这个刚需用户的入市。 所以说呢，这个公积金贷款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呢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是的。 尤其是在首套的时候，用公积金贷款能用它绝对要用它。 对啊，比如说我们在商贷中，同样是120万的贷款，我们在商贷中等额本息的月供是7290，那等额本金月供是9390，那利息分别是98.1块和98.7万和81万，那公积金呢就是月供是4921，这三利息呢是那个三种利息呢最低是49万，最高是70万，所以我们一对比商贷来说 便宜不少。 对对对，商贷150万和借款30万公积金120万相比，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是我们是120万不够吗，我们还得向周围朋友借30万吗，虽然呢可能前期首付高一些辛苦了一点，但后期对于我们压力来说也很小， 还款压力低，而且你这个还款的数额也会小很多， 对对， 因为利息会少很多。 对对， 所以唯一就是压力可能是首付的比例要大一点，因为那个公积金它只能120万嘛， 对， 最高是120万嘛。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说城市的引人不能只靠户口和房子，要靠就业啊。大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杭州、成都、西安、武汉、郑州等20多个23线城市啊，突然集体加入了抢夺人才的战役，纷纷推出了落户、买房补贴等各种的优惠政策。在争夺人才的手段上，各城市也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于呢谁比谁更门槛低啊。比如说落户的学历门槛从本科降到大专，再降到中专，直到拥有专业技能即可。在购房的措施上呢，也是从提供贷款到提供补贴，再到高端人才的赠送。人才对于城市的作用毋庸置疑啊，以各种政策吸引人才是必要的，然而光靠这些够了吗？我觉得真的不够。 对，就是户口加房子，你把人引进来干，让这些人干什么，这些人怎么活， 你得让他就业。 对，就业说白就是产业， 对， 还这个产业的引导还是靠政府。那所以政府你不能光给出一个政策来就让这些人来了就坐在那儿，那我们得生活下去。就是像北京有两个地区，刚才跟周老师也聊了，一个是亦庄，一个是望京。那望京之前是睡城，那也是政府花大力气，包括引入奔驰啊，或者引入一些小微政企业以后，那亦庄就更无需说了，有大批的企业在。 是的，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还得要解决就业问题、啊。 对对对， 好了，那咱们先聊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二啊，是我们这个回答大家问题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郑鑫，郑鑫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如果大家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您家里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有一个主持人还问我哈，说的他呢可能想换房，他看上一套房，但是呢可能从中介那边呢给他也介绍了一些什么房子的情况哈，但是呢他可能也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觉得好像说光听他说还不行，我一定要自己查一查这个房子的来源，他就问我说我怎么来查这个房子来源，然后我也是找了一些人，看来如果自己私自来查这个房子啊，可能在网上还是查不到的， 对， 可能到有关的部门去来查这个， 对，就是查房子来源，我不知道他是想查什么，想查这个房 子，比如说这个房子 抵押， 这个房子抵押的情况啊， 对， 是谁是这个房子的这个房主啊，这个房子目前的现状是什么，他可能想查一下这个， 就是现在一般的我们看那个房产网站，他现在基本上就可能都把这个房子几次交易都已经列出来了，那有没有抵押的话，这个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查，然后看看这个房子 是照到那个住建委的网站来查吗？ 网站查不了，我们得去那个就是 对对 大厅， 大厅没错，到窗口， 对对对，到窗口我们去查，能查到这个房子是不是有抵押，就是我们在买卖的时候，如果房子有抵押的话，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就你在查的时候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什么的， 对对对， 把你的信息提供了，然后要查这套房子是可以的。 如果是比如说，您看一下，就查一下这个小区均价，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户型，然后这个如果这个房子在使用期，然后跟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小区价格没有太大差的话，这个房子应该没有大问题。那如果您 从价格上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对对对，如果这房子没有人居住，价格还比小区均价要便宜，您千万要打听一下，这个房子肯定有问题。就是问问周边的人，他有可能这个房子里要不然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是房子现在本身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买便宜货的时候一定要 留心。但你说我这房子跟这个小区的均价差不多，甚至比小区略高了，那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价格。但是我们也在，尤其二手房嘛，也不能掉以轻心。然后如果是通过中介的话，我们就要让中介可以，你指定中介把这个房子抵押情况跟我说明。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去买卖的话，就自己辛苦一点，去自己多跑跑多问问。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个同事他这个意识啊，警觉性还是很好的。 是 哈，那因为有些中介确实咱们无法信任他， 是 他给你提供的都是好的一面， 对 啊，觉得好，哎呀，这个房子我不买不行，不买我可能就亏了那种感觉。 对， 但是真正是那么好吗？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探寻。 是的，是的 啊，别到时候合约签了，定金交了，钱都交了，最后一大堆的问题， 对， 这就麻烦了。 我们对在买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包括这个房子的价格呀，然后债权呀，然后还有房屋的质量啊，这些东西你即便是委托了中介，然后你自己一定要上心把这几方面都搞清楚，然后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买卖。 好的，那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正好是一个机会啊。这个郑钦呢也是做这个房地产方面的这样的新闻工作也很多年了，是吧？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呢通过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然后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好，那首先呢咱们先回答一位叫刘杰的朋友的他的问题啊。他说想在亦庄区域呢买新房，说要大户型的啊，求支招。其实说句真心话啊，北京的几个小的区域，比如说像什么亦清、亦庄啊，什么望京啊，甚至原来特别老的方庄啊，什么现在天通苑等等，好像这个都有点像。但是相比，我觉得后边发展的这个亦庄真的是异军突起，我真觉得不错那个地方。 对，首先我们在亦庄整个，比如说不管是包括小区里面， 还 是 它的大环境， 对，马路啊，像公园啊，包括亦庄的南海子公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亦庄它的地方大啊，它是给人那个感觉就很舒服。之前没有， 好像人也没那么嘈杂，是吧？ 对，之前就有点像，就是我们说是国外的小镇一样，然后它的普通的，它的那边的建筑物普通的都很低嘛。然后现在这几年发展也有一些高的建筑物，但都是很我们说那种20多层的多层住宅。所以整个亦庄来说，一进去就让人感觉很舒服。 而且它这个教育资源也好，医学资源也好，都挺丰富的。 对，这几年呢，整个受益于南城的发展嘛，亦庄在东南面嘛，然后包括那个我们说那个同仁医院，然后未来的那个就是前不久引进的那个人大附小， 人大附中， 12年连读，所以整个亦庄包括教育啊，医疗啊，都在应该说是大踏步 的往前走。 对对对， 这位朋友想在亦庄买大户型，现在亦庄有没有什么大户型的房子吗？ 亦庄现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他预算啊，因为亦庄现在刚才我跟周老师说了很多的那个限定房，亦庄今年去年拍了很多地，然后都是限定房，然后所以今年这限定房入市以来，我们看到其实亦庄现在大户型的这种房子选择余地性非常大，然后有很多项目，包括远洋的，包括金地的，包括那个就是保利的，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 这都是大的开发商啊。 对，都是很有品，都是品牌开发商，而且他们现在这些项目，我了解的情况下啊，基本都做了精装，有的还做了智能家居。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大户型啊，如果预算再够的话，再150平的也有叠拼。然后我们再小一点，130平的。现在亦庄的房子，因为它的户大品牌开发商，它的设计能力很高，它都做成了南北通透、全民格局。然后从户型上、从居室上、从小环境、大环境，都可以满足大家的居住生活需求。 是的，而且像有一些限定房，真的是蛮好的啊，总价又低，而且它的房子的质量啊、地段啊等等，开发商啊都挺不错的。 对，说我们看那个同区域的二手房的价格，其实我们就知道这现在限定房，因为是刚才说的给到刚需的价格嘛，现在同品质差不多也是，就是比如说万科这样大品牌的，那现在它的二手房已经到达了66000了，那这种限定房的均价是在55000，所以就是说区域内限定房和周边的二手次新房出现了这个倒挂现象，那像那我们这样的人肯定是 买不起或买不了啊，就相差百万的价格，我觉得如果有朋友真的有需求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嗯， 然后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包括户型啊，就是全民居室啊，这种房型，包括它是精装房，就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以后你现在购房资质，我们说越来越宝贵了。 嗯， 你买到这种房子以后，比如你挑一三居，那我们以后就是不管是生了一个小孩或者生二孩，甚至我们把老人接过来 都够用。 对，我们一步到位买改善，这个五百万都够了。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种所谓的现净房跟一般的商品房它有什么区别吗？嗯， 现净房现在就是说我们有北京购房资质就可以购买，但是呢它有满五年以后才可以上市交易转成商品房。 啊， 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五年的时间嘛。 对。嗯，所以这个现净房就是从开始是现开发商现地价， 对，现房价净地价。 对，嗯，对。那到现在呢，刚才跟周老师也聊的就是说，他会如果是他对周边有升值了， 嗯， 那就是说到了那个低于85%了。嗯， 他很有可能转了， 转成公有产权房了。 嗯， 那到转成公有产权房您就得轮号了。 嗯， 所以我们说现在没有转成公有产权房还在现净房的时候，这个 赶快买是吗？ 对，建议大家就多去看一看。 嗯， 而且是亦庄现在有确实这种大品牌的现净房。嗯，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改成共有产权房， 嗯， 而且他已经就开始摇号或怎么样，那他就不会再去改了吧？ 对，这个就是开发商的摇号，他必须就是经过这个就是有建委的审批资质嘛。 对。 然后审批资质以后，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要就去可能改成公有产权房，它的销售的整个流程和我们现在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嗯， 它现在就是从那个五一之后有几个项目已经开盘了，已经开盘的项目现在已经明确了不会转成公有产权房了。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嗯，对， 纯的商品房你买了以后就可以随时买卖。 是 啊，但是净现房啊，就或者说叫现净房，这样的房子它这个价格呢是有限制的。 对， 啊，并不高，但是呢你买完了五年以后可能才能够流通。 对 啊。 对， 但是共有产权房呢就更不行了，共有产权房呢必须在它这个圈子里边才能够流通。 它是在，对，在永远在这个， 永远在这个 它就不会转 符合共有产权房的人的资格的这个圈子里边 是 来流通的。 嗯， 啊， 因为刚才跟周老师说的这个亦庄这个区域啊，它是其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区域。 嗯， 那它周边的二手房就是随着大家的认知呢也会越来越高。 嗯， 那其实这个周就这个亦庄这些房子，包括我们这个整个可能丰台的这些现净房，它的未来升值空间，就我们说它有可也会随着市场价格也会提高。 嗯，来咱们看看啊。 嗯， 二毛说了，说查房子现状去哪里的大厅查啊，说刚才呢没有听清楚，买的是丰台区的二手房子，去哪里能够查到这个房子， 嗯， 它的这个现状，看来很多还有这个意愿啊。 嗯， 怎么来查呢？ 他可就去那个住建委交易大厅就可以了。 啊，就住建委的交易大厅。 对。 啊，记住 建委交易大厅就可以了。嗯， 在网上查一查它的地点，住建委的交易大厅的那个窗口去查。 对。对， 那先查好，就是说您查这个房子需要什么手续，带什么一些东， 嗯， 什么东西证明啊。 得知道这个房本，然后拿他清楚这个房子的位置，然后拿着这个，如果拿着复印件或能拿到复印件最好，然后去到以后就是看看他是不是我们就查上那儿去看看这房子有没有抵押。 嗯，所以说这个抵押呢去哪里又问了，说请问这个抵押房产一般是做什么干什么，说我的亲属呢房子就被孩子给抵押了，还能收得回来吗？一般这个房子作为抵押都会做一些什么呀？比如说贷款。 哎，贷款它可以。嗯，对，主要是贷款它有可能是消费贷。 嗯， 那抵押给银行，或者他因为是比如说这个房子啊，我们说估值是500万。 嗯， 他一次抵押，他比如说他抵押给银行做一次消费贷，他抵押到100万。 嗯， 我就从银行拿了100万，他还有400万，他可以还继续抵。他比如说 假如我和您之间发生了一些就是债权纠纷，那我说把这房子抵押给您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尤其在别墅身上特别多，所以可能我们由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普通商品住宅一般发生的都是跟银行发生这种行为，尤其就是说别墅可能它还会有一些就是说有公司的债权行为，我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查清楚，然后买的时候就是有抵押这个房产的，就是对我们购买的时候就是权益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抵押的话呢表面看不出来的，你正常还是跟着住着 是 都没问题，但是这个房子可能被抵押了，这个你查才能够查得出来他怎么抵押，为什么抵押，比如说他需要一笔贷款， 对 需要这个信用的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一个保障嘛，抵押就是给人家一个保障嘛， 对， 所以把这房子就抵押出去了，都有可能。 是， 但是具体收的回来收不回来，抵押嘛，那肯定不是卖给他，是还是能够收回来的。 他是怎么抵押？ 对，他是怎么个形式？ 对，就是这个朋友他那个。这让孩子抵押出去，他是抵押给谁或者怎么抵押，如果就是说就比如说是跟那个银行进行了一个消费贷，我们把钱还完了就可以 就能够收回来 了，就可以解押了，在这个他规定期限内，那我现在偿还能力够那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抵押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中间， 对，就不知道他这个抵押是做什么用的， 对 是跟谁来进行抵押的， 是 这个行为是怎么回事， 对， 这一定要弄清楚，千万别是私人之间或者怎么样就很难办， 对 啊， 这个可能就要走司法程序了， 所以这个抵押的事儿呢千万这也是一个大事儿啊，比如家里这个房子要去抵押了可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 是的 不要特别轻率的做这个事儿， 对， 万一你还不上或者怎么样，这个房子可能真的就要归人家，你就拿不回来了，赎不回来了， 是 啊。好，那咱们再看东东说关于满五的这种经适房暂时呢没有出售的意愿，目前呢有转商的必要吗，说转商走夫妻赠与方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还是委托中介去办呢，这个挺复杂的吗， 这个朋友还挺有危机感的，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经适房转商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刚才看到了啊，就是现金房转成共有产权房，我们就是说可能的话就可能未来这个就政策房永远在政策房里，他现在就是说我们建议我们个人建议，比如说给朋友说你要是说不嫌麻烦能转商你就尽量转商，那未来有什么政策变化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商品住宅，那就是说我们转商即便是未来可能有一些政策性的变化，它转商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你现在转商也是可以的，但是就当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节点来说对未来还不好做出一个预判，是未来是什么样的趋势，那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可能转商的情况操作的这种行为的话就是越早越好吧，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以经适房这样的这个房子性质可能是买的这个房是吧， 对 然后现在呢他想转成商品房， 对， 就是这种纯的商品房， 对 那么这个过程呢首先刚才说了他已经满五了，是可以转商的， 对 那具体转商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转商就是走夫妻赠与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就直接去那个建委的过户大厅办，那你双方就被准备好自己的材料，比如说身份证结婚证还有其他的那个房本，就是 这个说转就转吗， 可以， 经适房当时买的时候你是有福利在里边的， 您说的这个是要补交的那个土， 对 就是那个税费 肯定得补交一些钱吧， 转让金那个这个肯定要补的，这个是1%的，一个点，然后就是说审核资料，然后补齐纳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税费证明，就可以去办理一个新房本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转商，但是呢，可能要交一些钱的。 对，赠与，走赠与，夫妻 走赠与可能交的钱少吧？ 对，满五唯一的话会满足三个条件，满五唯一90平米以下走买卖的税费是最低的。这个中间就还看你这个房子的具体形式是走买卖还是。是 走赠与，还是走那个继承，有三种形式。 哦，那买卖反而税到最最低了， 满五为90平以下 啊，就可以走买卖。 对 啊，那如果是刚才符合你这三个条件，他要赠与啊等等的都不如买卖，可能交的税收少是吗？ 对，还就是因为这个是经适房，咱们还有一种是房那个老公房，老公房的话还有一个退税，所以。那个满五为90平米以下的老公房就特别合适走买卖。 好， 这个经适房要补充，要补交一个税。 好的。另外呢，有些朋友啊也想问，比如像老张就说，现在一二线城市的这个房价呢，目前还看不太明白哈，但是呢，三四线城市呢，确实他们的房价呢，相对还比较低一些，要不要在三四线城市来买房？其实关于在三四线城市买房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啊，还是看你的目的何在， 对， 是吧？ 这个其实这个话题也之前跟周老师聊过， 都聊过。 对，比如说那个我去海南，海南现在也限购了，或者是我去成都这样一个城市生活，你买房，那你不能说看着别人买你就跟着去买了。那比如说你有朋友或者大家一起在海边买一套住宅，我们夏天可以一起去玩嘛，那这样的房子对于你来说它是有一个居住价值的使用价值属性在里头。那我说比如说 你要买成都，那我的老家在成都，那我就是可能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我回家了，那这样的话我能又能享受前期比较低的价格，那我未来我又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空间。所以这样的我们觉得说这样到三四线城市呢，或者是买房我们觉得是合适的。那你纯的投资，你去了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然后你把尤其就是说现在所谓有一些一个城市说修高铁了，那我们就因为一个高铁的题材去买一个房，上一个不熟悉的城市买房子吗？所以一定要对三四线城市这样的投资一定要冷静再冷静。 对，所以就是说呢，现在其实国家是不提倡房产投资和投机，那就别说了啊。 对， 投资其实也不提倡，咱们房子还是那样，是用来住的。 对， 如果你说现在三四线城市这个房价的你能接受啊，你想买，比如说你想这个改变一下你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平常呢可能去住一住，那边气候好，空气好， 对， 其实这个未尝不可。 对， 如果你想，比如说，哎呀，趁这个时候赶快去入手，然后留着，什么时候它涨价我再去倒腾出去，其实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对，我知道北京好像有很多就是老人啊，他就基本上就是，冬天那个小半年都在海南居住，虽然他在海南买一套房子很合情合理啊，在北京又躲雾霾了，然后海南比如说是文昌， 但限购也很厉害。 对， 但是对于这种候鸟式的哈，我一直持有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总觉得人要经历春夏秋冬的，如果你总是在春夏这样的话，你没有尝过冷的滋味，你身体不经受冷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人的这种长寿和健康应该也没有好处吧。但是也难说，像有一些这东南亚国家他们就是几乎没有冬天了。 我觉得周老师可能是一个比较迎接挑战的人，或者 我经常会瞎想。 嗯， 我觉得你看到那边的话几乎就盖不上棉被哈，可能几乎就老是这样。我觉得人如果是不经历春夏秋冬，不出个汗哈，不穿个棉袄什么的，是什么感觉？当然我也没有感受过，我总觉得好像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对，就是可能是跟咱们就是幼时的生活环境，然后就是习惯养成，那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就是应该适应了这种春夏秋冬的经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是比如肺不好了，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了，然后他们冬天可能在那边可能生活的更舒服一些。 对，因为你觉得舒服哈，不见得是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啊， 对， 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在南方买 房的这些人啊， 嗯， 要好好想一想。像有一些像海南那么老远，你像我们现在好多都上班，你在那边买房，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住啊？ 对。 但是你说我把老人放在那儿，千里之外，老人在那儿你就放心吗？也是个麻烦事儿。另外，你说我旅游去，你说你旅游去的话，你最多去两年三年，你老去同一个地方去旅游，你烦不烦呀？ 对。 啊，所以这个好多事你都得想清楚了。 对。 啊、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说一点公积金的事儿啊。 嗯。 这个子女买房能够提取父母的公积金吗？ 子女买房提取父母的公积金， 对， 就是现在说，比如说房本只有子女的名字， 嗯， 那他是不能提取父母公积金的。 哦， 就你 房本上就是只有儿女的名字， 对，你跟父母没有关系、啊嗯， 没有关系、啊。 对，那如果房本不仅有子女的名字还有父母的名字，那是可以提，因为这个房子跟父母产生了关系，所以它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 嗯 嗯， 好的，这个关于公积金的话题，这可是一个大的话题啊。咱们有机会的话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嗯、 不过总的来说，如果您买房子的话，能够提取公积金的话，尽量用公积金。 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总房款比较大的话呢，你用公积金贷款，它的最高额度就是120万。那么除了120万之内，您自己都得给它凑上。 对。 所以这个有点难度。 对，其实公积金对于大户型啊，或者就是那种很大的改善住宅没有什么用了。 是的，是的、 嗯。 好，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大搜家的郑钦啊， 谢谢周老师。 好的、嗯，给我们回答这么多的问题，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嗯。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嗯、 再见。很多很多的房间， 一个房间有最快的。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只是如他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只